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晚间版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比如说呢，在今天咱们在奥运赛场当中斩获的金牌有两枚来自于射击场，而在射击赛场当中的金牌呢，又全部都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新增的项目。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新增项目的时候，新的赛制看起来是不是很刺激？ 其实不光是射击赛场上有这种新增的小项啊，整个东京奥运会在大项目当中也有不少新增的项目。我们昨天关注了这个滑板啊，之后还有这个冲浪、攀岩等等的啊，这都是新增的项目。之前为了就是新增这些项目，也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去关注奥运会。 对。 也是为了吸引这个更多的女性运动员去参加比赛。那么 而且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新增项目，还有新的一些规则哈，还有很多的新鲜的人和事儿呢。咱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新增的项目、新改的规则，还有哪些让人感到的新鲜事儿啊。您现在一周的时间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我觉得这新鲜事儿啊，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你觉得挺有意思的事儿。 就以前的奥运会上啊，没有这样的经历 啊，对， 对吧？比如说睡着睡着床塌了， 还有这事儿呢。 而且一杯水洒在床上之后，这个床塌了 啊。我们都知道啊，本届这个奥运会运动员村运动员们所睡的这个床是纸质的啊，当然不是纸叠的了，它只不过是用这个原材料是纸，然后通过这个加工啊、工艺啊什么的。 据说能够承重两个人，但是呢，我估计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没有考虑到运动员会不小心把这水洒在床上，然后这纸就它就承受不了这样的了， 泡了，泡烂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包括在很多在奥运会进行到现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五天的时间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回忆一下啊。咱们在今天的金戈节目当中会和大家集中的来聊一聊。另外呢，在三大球这个项目上，咱们也要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交流。 这个说还没说之前呢，就先一声叹息了啊！女排今天也让我们大跌眼镜了。之后还有女足还有女篮的比赛，今天晚间啊将会分别上演三大球。虽然是女线的三大球，通通都会在今天呈现给大家。女排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比分了，我们就希望女足啊还有女篮要坚持住，要加油啊！最好给我们带来一些喜悦吧。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三人篮球，对吧？三人篮球今天已经完全都结束了小组赛的争夺了。那这个小组赛结束之后，中国三人男篮是遗憾的被淘汰出局，三人女篮也算咱们三大球里当中的一支力量啊，我们获得了小组的第三名，后面呢还将会打四分之一决赛。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三大球我们要加油了。 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会在第一时段呢着重去关注今天啊到目前为止中国军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绩，比如说在跳水赛场上啊、射击赛场上等等，我们都会去为大家进行一个总结。 对，就像小李说的，已经九金了是吧，大家呢都掰着手指头在数啊。头两天能数得过来，后两天呢这手指头就不够用了， 希望越数越乱啊。越数越数不过来。 另外呢，在射击赛场刚才已经提到了，10米气手枪和气步枪混合团体两枚金牌都被中国组合收入囊中。 还有女排这边今天下午0-3输给了美国，小组赛遭遇两连败。 东京零距离咱们将会连线本台的多路记者啊，请我们的四位记者在前方全方位的回顾今天的比赛，而且呢也可以展望晚上的一些亮点。 是的，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是非常丰富的。女足啊今天晚上将会面对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荷兰队，还有中国女篮会迎来首秀，看一看两支女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成绩。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你好奥运，来了解一下咱们选手在奥运赛场上摘金的相关消息。 你好奥运， 你好奥运，相比于昨天的奥运会，今天的奥运会非常好。 嗯，今天的奥运会终于好起来了。今天在奥运的赛场当中呢，见到了金牌，这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呢，无疑是好事，可喜可贺。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下午产生的第八枚金牌。这枚金牌呢，是产生在跳水赛场上，陈芋汐和张佳琪组合在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当中一路领先，他们俩以363.78分获得金牌，因此呢，也为咱们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八枚金牌。 在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两个小姑娘哈是确实太厉害了啊！前两个规定动作就拿到了111分，排在首位，而开始第三跳自选动作之后，第一跳107B向前翻腾3.5周躯体，取得了81.90分，192.90继续领先。而在第四跳407C，向内翻腾3.5周抱膝，两个人呢空翻入水都没问题。这转播的时候你就感觉是一个人在跳，确实太齐了啊！拿到了86.40，四轮之后就领先第二名美国队，达到了47.22分。所以最后一跳其实也没什么悬念了，他们非常轻松的就拿到了本届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一对组合，现在大家管它叫什么组合呢？叫 奇袭组合。 奇袭组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们是跳水奇袭组合。 我是张佳琪，今年17岁。 我是陈芋汐，今年16岁。 刚才也听到了他们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自我介绍，是吧？ 还异口同声的说啊， 哎，两个小姑娘非常可爱， 奇袭组合，但是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奇袭，人家一开始就一路领先了啊，没有太多这个反转的剧情在里边，稳稳的拿到了宝贵的金牌。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给这对组合再换个 名字， 更霸气的名字、啊、 叫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因为咱们的奇袭组合是从这个张佳琪是吧、陈芋汐这个名字里边来的、咱可以再有个谐音啊、或者说再有个什么，咱这个名字咱现在拿到冠军这都不是奇袭， 对，这奇袭你一听就觉得这个夺冠之路充满了荆棘。 当然在夺得冠军之后啊，张佳琪也是咱们北京的小姑娘、所以呢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向张佳琪发来了贺电。 是的，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呢，新西北京运动员张佳琪在第32届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沉着冷静，顽强拼搏，与队友配合勇夺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今天下午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我们的记者啊，其实也是第一时间前往了张佳琪的家里，我们是想去采访张佳琪的妈妈。那么现在呢，记者正在前方啊进行这个采访的工作，我们再等一等，等记者从这个张佳琪的家里给我们带来他妈妈的声音。 带来最新的报道哈。刚才呢介绍了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所产生的第八枚金牌，咱们从中间挑着说的。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挑着说呢，另外那个赛场一下出了两块， 对、 一早一晚 是，所以中间就隔了个八、老七和老九就是在同一块场地上产生的。今天上午结束的这个奥运会射击赛场，我们就率先拿到了一枚金牌，这是混合团体十米气手枪的决赛，庞伟和蒋冉鑫后来居上，以16-14绝杀勇夺金牌。那么他们的对手俄罗斯组合呢是获得了银牌，这是咱们的第七枚金牌，射击队的第二枚金牌。 而且这个比赛呢也很有意思哈，是采用的叫抢16规则啊。这个在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之后，其实也是先是通过两轮的资格赛，第二轮资格赛的前四名排位之后，前两名直接争夺金银牌，第三四名来争夺铜牌。在比赛的金牌战和铜牌争夺战当中呢，是抢十六规则，每轮比赛保留小数点的后一位，两名选手的环数相加多的就可以得2分，如果呢正好两枪相加总和打平，就各得1分，双方最后谁先拿到16分，谁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这个比赛打得也挺刺激，咱们一开始落后到领先到打到14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马上要决出胜利了。 啊，除非打15平、16平，这么，那在射击赛场当中， 依次交替上升，这样 每次都是打小数点后一位相同，这太难了。所以咱们在最终的决赛里面呢，江展新和庞伟还是把握住了机会，16-14夺金。也来听一听，两个人在赛后啊，如何来点评自己在本届比赛中的发挥。 开头还是有一点吧，也都有点着急，有点。后边就稳住， 我是太紧张了，然后远弹打得很远啊，第一次比赛打了一个6晃，然后那个但是呢这个混团的比赛规则就是反正也是输2分，打多远都没事啊，所以说还是运气好一些，主要是我的队友太厉害了啊，然后我辅助好，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我觉得呢，随着这个形势的这种发展，我觉得俄罗斯他也会紧张，然后觉得如果我们能坚持得住，打出自己的水平，应该是有机会取得冠军的。 当时两个赛点没有拿下来，是不是感觉还是有点可惜呢？ 啊，这个责任主要在我，差一点就变成猪队友了。然后因为那个我知道，有翻发的机会，所以说，当结果就是来临之前，还是自己那个思想没有那么坚定，太想要。导致动作有些失常，那么连续2发以后，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再失误的话，可能，就会很麻烦，那么我全力以赴做一发好动作，最后一发好在，打出了正常的水平。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对，就是我也有打得不好的时候嘛，但是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好，我就把自己做好就行了，就还是特别相信他。 谢谢啊。 今天这也是，江展新第一次打奥运会比赛，两个项目一金一铜，对自己第一次奥运会的表现， 可能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吧。就是，开心是确实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还要继续加油。 我觉得我是太激动了。从2008年拿完冠军以后，就是一直想再证明自己。那么。过去的两届奥运会，都有些遗憾。虽然打的成绩也还不错，但是呢，最后都没有拿到冠军。这一次，我觉得不光是战胜了自己，把我们这种坚韧不拔的体育人的精神体现出来。在此也祝愿中国射击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也祝愿中国代表团。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这样的话就是。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其实从这一届奥运会的备战来看，其实是备战的效果最差的一次。不管从身体上，从技术上，从精力体力的这种保持啊，各个方面都不如以前要好。那么尤其是疫情，那么我们也没有比赛啊，就是全国比赛打，然后始终在封闭，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然后因为不像小的时候，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思想那么单纯，因为现在也有家庭，也有孩子，也有父母，琐碎的事情很多，啊，所以说精力分散的也很多。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让我陪伴孩子，几个奥运金牌我都不会换，啊，那么因为孩子的童年能陪伴的话，啊，不是奥运金牌能够，就是相比较的，但是呢，就是你总会有一种情节，站在靶场上，站在靶位上的时候，还是想为国争光。其实，我自己想了很多，其实我已经拿过奥运金牌，再拿的话也无非是多一个，因为已经也是奥运冠军。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运动员在站在赛场上的时候，能够体现自我的价值，能真的是能够在东京。把国旗升起来，把国歌唱起来，这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其实我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吧，因为也是头一次参加奥运会，所以，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过来的。然后，因为我跟杨倩是住在一个房间里边，然后呢，她拿到首金，然后我也有，就是恭喜她嘛，然后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能拿到奖牌包括金牌，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厉害。 我特别想知道这房间的房间号。这个房间号很厉害，这房间号里边有3块金牌。 对。 把这个号码珍藏住啊，以后大家就抢这个号码住。 这也是刚才江展新介绍的一个小细节哈，他和杨倩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在今天下午进行的这个比赛呢，不知道是不是又受到了江展新夺冠的一个激励和鼓舞。杨倩和杨浩然二杨组合在十米七步枪混合团体赛的决赛当中，17-13战胜了美国组合，从而夺得了冠军。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9金啊！我也看到在微博当中啊，杨小倩说，迎面走来的队伍是杨倩的粉丝代表团，粉丝代表队，说送杨倩一朵小红花。我们来听一听杨倩和杨浩然在比赛结束之后的采访。 也是特别紧张，基本上从还没有开始在准备室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紧张了，然后一直到场上的每一发其实心跳都感觉特别的快，然后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然后也是就是不断的在做深呼吸，让自己的心情能够稍微平稳一些。 就反正不管那个当时的比分是多少吧，然后我们还是要做到没到结束，我们还是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每一发，不到最后不能放弃嘛，只要不死就不能放弃。 其实紧张程度是一样的，只是今天可能自己从资格赛后半段的时候，后面半决赛的时候开始一上去进入不是特别好，然后导致自己后面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忐忑，可能做的没有那么踏实。 挺开心的吧，心情。然后，而且东京奥运会一直是我的目标，然后尤其是近几年，我一直想是就是拼尽全力想在这场比赛上能上一次。前天的那个个人赛我拿铜牌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目标完成了一半嘛，只升起了国旗，没能奏响国歌。然后我觉得能够通过这几年，这个能用这块金牌，能用在东京奥运会上奏响国歌、升起国旗来回报祖国的培养，能给祖国带来这份荣誉，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个人这方面吧，首先呢，作为个人，我个人这块确实就是拿到了，也是算达成了大满贯嘛。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因为路还长，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努力，能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 其实这个混合团体项目，这个小项本来就是射击项目当中今年东京奥运会新增的一个小项。 新设项目啊，这个混合团体的一个赛制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先打资格赛，资格赛打完了排出名次，然后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资格赛，再排出这个名次，排出名次之后前四，各自落位进行金牌或者铜牌的争夺战。到金牌和铜牌争夺战的时候就不是看总环数了。 唯有战斗还说混双射击啊，双杨组合他们俩都可以相互弥补，配合的也挺好，从落后到绝杀发挥的不错。其实我觉得这个， 但是你看杨浩然最后这个采访是吧，就多凡尔赛啊，拿大满贯啊是吧， 对， 还行是吧， 还行吧。我觉得这个射击运动员可能是和他们这个项目有关吧，心态都还挺平和的，采访起来的时候也都是就是听他们说话总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金牌好像就都挺凡尔赛的。 对，平时生活当中就挺平静的是吧，就不是那种就性格起伏比较大比较外露，就是像第一天拿冠军的时候那个侯智慧那样的一个性格。 他那性格可能还真玩不了这个项目 啊，就是不同的项目啊需要有 不同的 性格特征。 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在今年东京奥运会当中啊有哪些新鲜事是挺吸引人吸引到您的。 五号线这边呢发来的信息说，比如乒乓球不能吹球啊，不能碰球桌。 对呀， 这挺新鲜的， 太难受了，我这习惯都已经养成了。 但是我就觉得吧，他吹完了之后能怎么样，不也就是警告吗？据说吹三次扣一分是吧。那 是不能怎么样，但是 我就吹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就是吹了，我还吹好几次呢。 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罚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有足够的实力啊， 你罚我三五分我也能赢他。 嗯， 当然这个到决赛打高手的时候，这个还是需要去控制哈， 还是要低调一些的啊。我们刚刚关注的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是今天到截止到下午哈，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所给我们带来的奖牌。接下来啊，我们继续看一看射击方面的消息。那为了做到男女平等啊，国际射联呢是在这次奥运会上设置了这个调整，就是特意增加男女混合的项目。东京奥运会是气步枪混团、气手枪混团，这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而我们呢也是派出了强大阵容参加。 这主要是咱们的阵容实力太强大啊，怎么组合我觉得都是有冲击金牌的实力。你像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江冉鑫、庞伟拿到了金牌，气步枪的杨倩、盛李豪、杨浩然，就他们这样的这个组合，就你怎么排你都觉着他有实力。 嗯， 像四九城就说了，杨浩然没有一击 低于 10环， 太稳定了。 哎，你说就这水平不拿冠军都难。 嗯， 气步枪其实就是这样，气步枪的稳定性还是要比手枪要高一些。 嗯 啊， 我们的编辑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说这个十届奥运会上，中国射击已经贡献了25枚金牌，这个强大的团队啊， 每一届奥运会当中 都有 金牌入账。 哎，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拿到首金开始，每一届哈都有，而且都是多块金牌、多块奖牌。 对，比较少的两届也都拿到了2块，是吧？就没有说单届1块的。 嗯。继续为大家关注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件新鲜事儿吧，就是奖牌的原材料。我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个金镶玉啊，当时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不就是说它本身的价值就还挺值钱的，但是今年东京奥运会这个奖牌呢，它的原材料其实是来源于电子垃圾，又科技又环保。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这个金银铜牌总数呢有5000多枚，而做成这些奖牌的原材料呢是金银铜等金属，都是提取于这个废弃的电子产品、电子垃圾当中的啊。之前呢，东京是发起了一个名为“从都市矿山打造全民奥运奖牌”的活动，其实就是从民间去收集一些这个不用的小家电，从中呢去提取这个金银铜材料。 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呢，日本的小家电在全世界挺有名的， 非常有名， 而且日本呢也是比较早使用手机的啊，不是使用废旧手机啊，使用手机的，所以现在他们的废旧手机很多啊。这一次呢，一共是收集了621万部废旧手机，然后呢，收了多少小家电呢？78985吨废弃的小家电，然后就从这些里面去提取像。黄金提取了32公斤，提取了白银，银是3500公斤，铜是2200公斤。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哈，就从那个去 也有 去捡那个什么话匣子， 对， 上废旧的这个市场，然后回来之后呢，把那个 铜丝嘛， 有铜丝，然后还有那个触点，你知道吧？ 哦、 那个焊点，当时 是银焊的嘛， 集成板上那种东西， 给它化了之后。弄成一小坨银，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拿那个银，比如打个戒指啊，打个什么东西 啊，那你就收集了挺多的了，能够打一个首饰出来的话， 就得找好多啊去收集，其实跟这个路子一样啊。 对对，虽然说从每台电子产品当中提取的这些贵金属啊，确实是微乎其微，但是架不住人这个原材料量大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金银铜牌呢，分别重金牌是556克，银牌550克，铜牌是450克。金牌的材质上在纯银上镀有6克的金，银牌呢就是纯银而制，铜牌呢是单铜而制。据说。这一届奥运会金牌、银牌是往届历届当中最重的，那铜牌呢和前两届持平。 其实金牌历届都是这样，都是纯银镀金的，就纯金的一个是沉，另外的一个是太软，不太容易成型， 造价也太高了。 这一次呢，日本是把资源再利用命名为珍惜物品运动啊，加以推广的，并致力于蕴含的环保理念向世界来进行传播。包括日本的一些公司，刚才夏萌也提到了，从都市矿山打造全民奥运奖牌活动作为一个推动者啊，他们也是积极的把这个环保循环再利用的理念 推伸到孩子对于奥林匹克的兴趣当中，立志有一天，比如说你从作为一个环保达人到奥运选手这样的转变。 嗯，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厂家很重视这种在电子垃圾当中回收可再利用的资源。你像这个大名鼎鼎的松下电器啊，都有专门的这种部门去关注这件事情。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各种从旧电视旧冰箱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再利用的资源，所以感叹啊，这个可能科技已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我们开始不光注重于科技本身，反而更要注重于这个在环保下如何将科技更好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下面的这个小环节呢，就会让咱们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愉快了哈。就昨天呢稍微郁闷一点，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比较高兴的来盘点一下奥运目前的奖牌榜了。 奥运奖牌榜， 我们也现在呢来刷新一下目前的奥运奖牌榜。从目前的奥运奖牌榜来讲呢，已经是产生了63枚的金牌啊，63枚金牌，63枚银牌，然后就会有听众说了，还有63枚铜牌，但现在铜牌是77枚。 是的，那看一下名次吧啊，目前在奖牌榜上的这个第一位的呢是美国，他们获得了9枚金牌、5枚银牌、8枚铜牌，总计22枚奖牌。咱们中国呢，以9枚金牌、5枚银牌和7枚铜牌，在铜牌数上是稍有一些的这个差距，总计21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的第二位。 对，已经超过了日本代表团啊。日本呢，在昨天是8枚金牌排在第一，现在呢，他们的金牌数并没有变化，8金3银5铜是排在奖牌榜的第三位，后面呢是俄罗斯奥运代表队5金7银4铜，排在第五的是英国。英国呢也是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当中是超过了咱们中国代表团，排在金牌榜的第二位。现在呢，它是4金5银1铜，排在第五的是澳大利亚，第六是韩国。那排在第七的科索沃代表团，这个是值得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到目前已经拿到了2枚金牌啊。一共只有11个人参赛的科索沃代表团，现在已经收获了2枚金牌， 这效率杠杠的啊！这也算是在历届奥运会当中很少看见的， 对，效率最高的， 对 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那也算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啊。今天有个话题就是聊一聊在奥运会上的新鲜事儿。我们可以在奥运会当中看见一些新增的项目，也能看见一些大项当中新增的一些小项。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您觉得冬季奥运会上有哪些事是挺吸引到您的啊？可以和我们一块儿进行沟通交流。 其实另外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也有球迷朋友，刚才咱们提到了嘛，咱们的奇袭组合是吧， 有人给起名字了， 给改名了。哎，瓦片张就说了，咱们可以叫喜气儿组合呀， 喜气组合、啊、喜气组合、 哎、 嗯， 欢欢喜喜啊、一上场就带着那么带着喜情劲儿、喜气啊、同时呢借着这个劲头还能够拿到冠军是吧。哎，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名字。 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欢迎继续收听《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盘点了在今天所产生的三块啊，咱们拿到的三块金牌，也是咱们体育代表团七八九啊三块金牌。 嗯，我看在这个短信当中，核桃就说李维有没有写检查啊，提到了这件事儿。李维今天又去了女排的赛场当中， 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呀， 别再戳人肺管子了 啊！今天他还要去这个女子体操团体的比赛场呢， 哦， 让不让他去呢？稍后第三时段跟他连线吧。 让他去三人篮球吧。 这。哪儿都别去了吧，要不踏踏实实的。那说到这个女排呢，我们进入第二时段，也着重来关注中国女排在今天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带来的这场争夺，非常的让人叹息啊！我们最终呢，又是以和第一场一样的比分0-3输给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也是目前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虽然说这场比赛吧，女排姑娘们也是敢打敢拼，而且从这个比分上来看呢，一直都还是挺焦灼的。但是无奈啊，我们把握关键分的能力呢，还是不太行，最终0-3输掉了这场比赛。朱婷的伤势呢，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她的发挥。虽然说朱婷今天拿到了18分，但是也是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比赛之后啊， 这场比赛呢，刚才家里人也有发微信当中提到说，其实这场球打得比上一场还是有进步的，对吧？比如说刚才是谁这我刷不出来了，说意思就是三局比赛每一局呢其实输的分差都不是很多，比分咬的都很紧，最大的一局也就是输了3分。希望女排姑娘们呢尽快的去调整状态吧。其实我们也听一下主教练郎平赛后的采访，当然呢也在听一下来自于新华社的著名记者王靖宇啊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 美国的攻防比较全面，特别是今年这个12号，他第一次打，对他不是太了解。另外一个，我们确实对他的拦防做得不够，很多反击的机会没有。其实美国打到后面也是靠他，最后强攻时候是靠他。所以这一点，我们的防守和拦网要提高。如果不提高，只是跟他顶一次攻，然后反击的时候，他就会零分。虽然是0-3，但是打得很激烈，是我们还缺了一点，还差了一点。我觉得朱婷反正就是 她要扣球嘛。朱婷今天她已经很尽力了，希望其他的攻手能够多承担。 会考虑让朱婷下来休息吗？ 那我让她休息，谁来啊？不是现在要休息，她也希望能够坚持去承担。她没有舒适的时候，她要发力嘛，她要扣球嘛。 个人觉得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啊，在输球的时候的这种调整能力，应该说是检验一个队伍它是不是强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中国女排这几年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种荣誉，能够带来很多荣誉，其实也是在很多时候体现了他们这个整个队伍，包括郎导这种遇到困难的调整能力。我觉得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都希望中国女排能够顺顺当当的去取得好成绩，但其实这个过程包括去克服困难，包括去在处于不利的时候的这种调整，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期待的。我们还是应该相信郎导，相信我们经过了考验的这些队员们吧，给他们送上鼓励和祝福。 49城 VIP 呢说，咱们女排姑娘输球这是不是故意的呀？ 小心淘汰赛出不来，故意输球不值当吧，而且故意把自己逼到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就更没有必要了吧。 继续走里约奥运会当中呢，小组赛以第四名出现之后背水一战，然后逆袭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一定要这如果说接下来几场比赛我们都能够以3-0战胜对手，那才应该叫奇袭呢。 但是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咱们是以一个以弱搏强的身份是吧？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卫冕冠军，人家是在搏咱们，所以还真的是希望球队尽快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是很难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速度，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个节奏已经好像不太容易和像意大利啊、土耳其啊，包括像美国呀、这些球队来进行抗衡了。就我们的速度现在在减慢，再有呢，从高度角度来讲，我们的几个高度的主攻手的状态也不是最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朱婷的伤势。 核桃也说女排的替补啊也不如4年前， 可能不光是替补，有一部分主力球员的状态也不能和以往相比。 希望在后面的时间里面看看能不能够调整吧，下一场打俄罗斯来看看状态。 对，接下来还有俄罗斯、阿根廷和意大利对吧， 对， 三个对手如果说都能够顺顺当当的取胜，那么我们肯定就能够小组出线。但如果说这个其中 赢两场你就能小组出线， 对，赢两场3-0， 赢这个俄罗斯和阿根廷 如果取胜就可以出现， 应该能出现。 所以希望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就不要再有太大的失误了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这么回家了，是不是也有点哎一扼腕叹息啊。 哎，我特别同意杨小倩所说的，现在呢大家就是批评这个球员是吧，在微博上都是这个抨击王梦洁的，作为自由人他说千万不能让网络暴力去毁了运动员，包括在第一天的这个射击决赛之后。 没错，所以有一些键盘侠们啊，这会儿呢咱就别去聚焦某个人了，您要是有时间的话还不如去看一看有意思的事儿啊。 有时间你就是把你的键盘擦擦干净我相信这些键盘侠把这键盘翻过来往那桌上敲一敲，就什么瓜子皮啊，什么这个薯片屑呀，就出来一大堆键盘侠一般他那键盘都那样。 好，那键盘侠们就擦一擦吧，然后聊点开心的事儿啊。再来看一看泳池里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今天上午游泳项目是结束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上届奥运会的亚军中国选手徐嘉余游出了今年最好的成绩，52秒51，获得了第五。据说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饱受着胃痉挛的这种痛苦啊，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值得表扬，值得称赞了。 对，俄罗斯奥委会的选手雷洛夫是51秒98获得了冠军，刷新了欧洲的纪录。而在上午呢，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俊轩排名第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排名第二，两个人双双杀入决赛。澳大利亚的蒂特穆斯是以1分54秒82排名半决赛的第一。 再来说3×3篮球，今天呢女子3×3篮球赛，中国女篮21-9非常轻松的战胜了蒙古队。中国女篮已经确保打交叉赛的资格，如果此后俄罗斯队失利，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 不用如果了， 这 个后边俄罗斯人家赢了 好吧，那反正蒙古这边是一胜未得，0-7，那就已经彻底被淘汰了啊。 对，蒙古是被淘汰出局了。而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因为俄罗斯队取胜之后呢，现在在小组赛7轮比赛战罢，美国呢是排名第一啊，另外呢俄罗斯是排名第二，中国呢7胜5负是排名第三，日本同样7胜5负排名第四，7战5胜排名第四。在后面的比赛呢，就是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蒙古，也就是说呢美国和俄罗斯晋级了半决赛，而罗马尼亚和蒙古被淘汰出局，中国队将会在1/4决赛当中去迎战意大利队。排名第四的日本将会对阵法国来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席位，如果咱们赢了意大利的话，咱们将再一次和俄罗斯奥运代表团相遇，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赛制。 对， 这和以前我们所习惯的就是8支球队打交叉淘汰不是一个路子，虽然参赛的是8个队，人先打单循环，打完了之后呢再打那叫1/4决赛，一共4个队打1/4决赛，不是8个队打，所以这个赛制也非常有意思。 是，它不光是新的赛制，整个项目都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出现在奥运会的大家庭里面。 这是女篮方面在男篮3-3方面就是显得非常遗憾了。在今天的比赛呢是面对日本，这场球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赢或者回家谁赢了谁晋级，谁输了谁回家。结果呢中国队是在一度领先的情况之下16-21不敌日本，中国三人男篮只能接受遗憾出局的结果。 确实。那么在微博微信上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哪些人和事给你带去了一些新鲜的感觉。还有我们继续来看羽毛球赛场上的比赛，陈清晨和贾一凡组合呢今天是全胜出现，在与韩国组合金兆映和孔熙荣的交锋当中，他们俩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扳了2局逆转获胜，最终呢以3连胜排名第一进入8强。还有在男双的赛场当中，李俊慧和刘雨辰以小组第一晋级。那么今天的小组赛最后一战，他们俩是2-0横扫了日本的加村健士和田园启悟，进入到了8强。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这边，乒乓球呢是今天展开了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现世界排名第一中国选手樊振东仅用时24分钟就以4-0横扫了法国选手莱贝松，顺利的取得了个人奥运会的开门红。全满贯得主国乒的队长马龙是用时46分钟4-1战胜了印度选手阿昌塔，取得了本届比赛个人的开门红。但是显然的马龙的状态啊，从目前来看他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不如樊振东这么好。在女单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小将孙颖莎是用时29分钟以4-0横扫了摩纳哥选手杨晓欣，顺利晋级16强。下一轮他将会面对中国台北的陈思宇。 跆拳道的赛场当中，今天郑淑音呢也是遭遇到了爆冷，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1/4决赛当中呢，她一度0-6落后的时候，曾经把比分追进过，但是对手实力还是强大，再次拉开比分，最终呢郑淑音6-14输给了法国的劳林。郑淑音大家应该也都比较了解了，是这个赵帅的女朋友啊。赵帅之前获得铜牌，还祝福她说也希望她能够取得好成绩。看来， 还是有些压力啊， 是，还是有压力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等3年嘛。 另外呢，在男子80公斤以上级的半决赛当中呢，孙弘毅是3-30不敌头号种子拉林，无缘决赛，去参加铜牌的争夺战。确实呢，和对手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实力差距。当然还有一项比赛也是咱们的夺金的重点项目，因为伤病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波折。在今天中午进行的奥运会女子重剑团体的半决赛当中，由于主将孙一文在比赛中意外受伤，所以呢临时派许安琪替补登场，但最终呢中国队是以29-38输给了韩国队。中国女重将会进入铜牌的争夺战。其实当时呢是在第二场对阵韩国的崔仁真的时候呢，孙一文脚踝扭伤，无奈的选择了退赛，许安琪临危受命。中国队打到第七场，许安琪4-2战胜姜荣美之后，当时中国只是以18-19落后。只不过第八场林生面对对手宋塞拉打了一个0-4，让中国女重再一次陷入了被动。最终呢比赛是29-38，中国队无缘晋级决赛。 其实在这两天的这个奥运赛场当中，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心情心态上的这个起起伏伏啊。有金牌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那当金牌落失或者没有取得我们意料当中好成绩的时候呢，往往也会比较失落的。那么其实对于金牌来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体育迷也好，或者说听众观众也好，对于奥林匹克，对于金牌呢也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了。奥林匹克我们在去关注运动的时候，往往呢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那么执着于金牌，对于它产生那种执念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于运动员会去有一颗包容的心啊，也会去关注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而不是只局限在只执着于他们能否取得金牌。东京奥运会开幕后，这是第四个比赛日了。中国军团呢，在前一个比赛日呢没有金牌入账，几个冲金的项目呢也没有能够如愿。比如说女举55公斤级，廖秋云以1公斤之差摘得了银牌。男双10米台呢，也是以一个微弱的劣势，最终是屈居亚军。还有就是这个新闻组合混双呢，输给了日本组合。金牌看似呢就是近在咫尺，但是却最终没有拿下，非常的遗憾。 确实呢，这个赛场就是这样哈，瞬息万变。一次的技术失误，一个心理波动，包括一个保守的策略，以及像对手超水平发挥，都有可能导致最后金牌失之交臂。其实这也是竞技体育最残酷的地方，同时呢也是竞技体育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冠军永远是当时临场发挥最好的那一方。从女举、跳水、乒乓球、混双这个对垒来看，实力的本来就在伯仲之间，中国选手即使有优势也是优势非常小。而体操男团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咱们呢在和对手相比，实力更是难分高下，所以实战的结果最终也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冲击金牌的选手，我们是没能如愿的，这些选手应该少一些苛责，多几分理解。摘得金牌肯定了不起，争得铜牌拿到银牌一样是值得大家点赞的。就比如说100米蝶泳的银牌得主张雨霏，他就给自己打99分。其实我觉得非常值得欣慰，就是咱们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某种意义上对奥林匹克他们的理解更深刻 更全面，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执着于最后的那一项锦标。 嗯，其实能够站在这个奥运赛场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每一位奥运健儿都不容易，都是好样的啊！他们为国出征，在赛场当中呢去拼搏，为国家的荣誉而战，也是付出了很多我们平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那种牺牲。奥运会的比赛呢也才刚刚开始，也希望中国健儿们呢可以不要理会这个网上的一些恶意的评论，我们要坚定信心，相信自己，放手一搏。毕竟奥运会是运动员们的舞台，站在奥运的赛场当中，每一位能够站在那儿的运动员，奥运健儿们都是冠军。也希望我们关注奥运会、关注中国健儿的这些体育迷们呢，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有一个理性的金牌观、胜负观，我们去享受这个体育的盛宴，而不是说我们只执着于今天这个金牌榜上，我们拿了几块金牌，我们得了几块奖牌，我们是不是丢了一些金牌，我们放下这种对于金牌的执念，享受比赛吧。 就是我特别是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些拿了银牌的运动员，那难道回来之后就不值得大家为他们送上掌声，为他们献上鲜花吗？是吧？我觉得也得给他们发奖金。 那必须。我觉得能够最终站在奥运舞台上的每一位啊，都应该，我们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都是通过了自己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很多的付出，才站上了赛场。像林公子所说的哈，说如果大家伙啊，你要看了那个专业运动员的康复，那就知道职业体育这碗饭吃起来有多难了。真的不能用咱们的爱好去评判人家的饭碗。你不能用咱们自己的爱好去挑战人家的专业。就我记得一个，不就说了吗？说你这样，你要是评判我，我要拿正眼看你，就是我输了。 是的，每一位运动员能够站在奥运的舞台当中，那他背后所付出的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也是一个就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个娱乐节目啊，而且还是几位奥运的冠军，参加这个活动，就说乒乓球这个事儿，在乒乓球台的这边摆了两个水杯，说你在这边呢，给你们几次机会，你拿你的这个拍子把这个球打到那个水杯里去，几个人试了一下，离得近的说，我这个有戏有戏啊，后来我一看那个镜头摇过去，得差个二三十公分的，边上呢，邓亚萍知道微微一笑，说这打着多费劲啊，说我给你来一个，直接一个球都试都没试，就把那杯子从台子上打掉了，说这都痛快。 对，这是说明，就是你看这个邓亚萍邓指导已经退役有这么多年了啊，他已经从事这管理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但是他的肌肉还有那一份记忆。 就是咱们还觉得这把球打到那杯子里边，弹个离个二十公分就挺近了，人家直接连杯子都打飞了。 对呀， 这就是差距，是吧？ 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说，金牌和其他牌，还真是不同。比如说哈，一枚金牌，没准你就改变人家的这个生活命运了，这是质的不同啊。 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真的不希望它一直这样延续下去。金牌和银牌就是在最后决赛赛场当中临场发挥的那一点点的差距。如果要真的这种巨大的差距一直延续的话，是不是反而背离了奥林匹克的精神、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多就这个话题来展开探讨。今天呢，和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三大球的话题。 是的，就有人在问嘛，说女足什么时候啊，女篮什么时候呀、 另外还有家里人在问呢，说这个三人篮球是表演项目吗？ 说蒙古为什么也能参加？ 三人篮球今年还真的不是表演项目，还真的是一个正经项目。而且您还真别瞧不上人家蒙古三人篮球，蒙古三人篮球当时在这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啊，开幕之前，世界排名还排咱前头了呢。 他们也是这个， 也是人打积分 啊， 就跟咱们中国男篮三人篮球是一样的、咱们中国男篮的三人篮球排名也很高。但是我们是靠着打积分进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但真正在赛场当中打比赛这四个人实力还是有差距的。这就是项目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项目发展的整体规律吧。 来说一说中国女篮今天要迎来首秀了，比赛呢是在晚间的8点钟，很多朋友都在关注8点钟的时候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块去看这场比赛啊。那么女子三大球足球排球都已经亮过相了，都让大家多少有些失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全都放在中国女篮身上了。当然呢也希望姑娘们不要紧张啊，打出自己的水平就可以了。 对，今天的比赛是面对波多黎各队啊，波多黎各应该也是在咱们这个小组当中相对实力可能弱一点的队伍啊。我们也是连线了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提到中国女篮在本届奥运会当中的首秀揭幕战就是要先抑制波多黎各队的特点。 中国女篮今天晚上8点钟粉墨登场，首先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觉得因为包括之前中国女排的实力以及昨天乒乓球举重的丢金其实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论实力来说呢，中国女篮一定是占据优势的，但是打奥运会的比赛，那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轻敌，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波多黎各女篮说实话不大了解，我相信很多人也没有看过他们的比赛，但是咱们看过波多黎各男篮呀，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篮球应该是有相同的特点的，速度快，能拼能抢，投篮准确，大概其应该是对方的这个特点所在吧。那中国女篮的优势在哪儿？那首先就应该是内线，内线应该是绝对占优势的。那阵地战的时候一定要发挥内线的优势，尽量要减少一些所谓的浪头，不给对手转换进攻的机会。如果让对手打起速度来，我觉得以中国女篮的这个身高包括移动能力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扎扎实实的打，内线的优势、锋线的优势、锋线的能力我觉得都是不差的，所以拿下对手理论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在比赛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还是需要有赛前的充分的心理的准备，包括比赛的预案的。中国女篮要打得自信，但又不要保守。第一场比赛肯定会紧张，但是要把它尽量尽快的度过。我还是很相信中国女篮可以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顺利的拿下对手的。 我也很相信中国女篮在第一场比赛里面顺利的拿下对手、 我们都相信希望就如我们的所愿吧。 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点钟打响。 是的， 看到杨小倩也在给李热汝加油、是吧。另外奥格核桃也在提内线呢可能是很重要的啊。他提到内线得一分是不是应该是今天说胡金秋来着。哎，这大秋今天这球 发挥的呀， 但是是因为一天两场球啊，连着打了3天，每场比赛就真的是往死了使他。就是整个男篮3对3赛场当中，8支队伍32个人，有31个都不到2米1，就一个2米1以上的是胡金秋，然后还那么用人家，确实是体力实在顶不住了。 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女足的比赛是几点？是晚间的7点半，我们面对小组的第三个对手荷兰队。希望女足姑娘们，少输当赢，可以吗？ 哎，这确实是面对本组当中我觉得是最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了，因为荷兰队在整体实力上要好于现在的巴西。要看一看贾指导如何来进行调整了吧。很有可能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不说很有可能了，应该就是这样了吧。是中国女足在本届奥运会赛场当中的谢幕战。 1020这位朋友说，在咱们这儿呢，尤其像举重这种项目哈，很多运动员最大的目标那就是奔着金牌去的。因为你拿不拿金牌，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待遇问题其实差的挺多的。 因为它不像说足球、篮球、排球啊这样的这个项目，它有很好的职业化。他如果不能够在奥运赛场当中拿到金牌的话呢，在自己的职业联赛当中也可以有不错的收益，是吧。甚至像一些像什么别的什么乒羽项目啊这些在国际大赛当中也有很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有非常好的社会影响力。相比之下像举重柔道 啊，什么这些项目的，那么平时生活当中的关注度不高，他们只有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才能够引得大家的关注，所以一枚奥运金牌就可想而知，不管说对于运动员来讲，对于教练来讲，甚至对于这个项目来讲都至关重要。 嗯，是，这位朋友说的也对啊，但是我觉得运动员可以对于金牌非常的看重，但是像我们作为体育迷也好，作为一个关注奥运的人也好，我们是不是再去看一项运动的时候不用太执着于金牌呢？ 比如说像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就在这届奥运会赛场当中您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哎，奥运会呢它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啊，它是一个来自于全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的聚会，不仅仅是赛场上，在赛场之外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在第四时段也会和大家来盘点一下一些新的项目，一些新的规则，一些新鲜事儿啊。您也可以继续把您在奥运会这几天所关注到的新鲜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和微博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的来展开交流。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咱们的三大球项目的啊，中国女排、中国女足、中国女篮啊。今天晚上女篮五人制篮球也将会亮相。其实女篮的三人制和女篮的五人制打的都应该我觉得还不错。三人制现在小组第三，五人制是本届实力排行榜给出的第三名，又上升了一位。 是这个方面这个女队做的还是要好于男队的啊。 一场没打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又往前走了一位。 是，那也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那么在节目的第三时段呢，我们将会去连线我们的记者在东京的记者，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今天在各自赛场当中所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啊，包括比赛当中的一些细节，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和盘点。 在微博当中呢也看到预备企业提到了咱们的中国女排哈，三大球咱们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他说今天的女排比上一场其实还是好了很多的，可以看得出来状态在逐渐的提升，只不过是遇到了夺冠的大热门美国队，能够拼成这样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急需解决的是发球攻击力和防反的组织。另外呢，刚才也有朋友说咱这女排是准备又让四然后再努力了吗？咱就别让四， 别让了， 再让就赔了， 再让就回家了。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预计今天夜间还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慢行。未来三天多降雨，请关注临近预报，注意防范。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着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八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冬季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四 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五 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欢迎继续回到北京体育广播燃在东京冬季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奥运赛场的相关内容。第三时段我们先是来回顾一下在今天啊咱们摘得的三块奥运会金牌。 嗯，首先我们从这个第八枚金牌开始说起啊，因为七和九呢是来自于射击同一个项目，我们就先从第八金开始说。在跳水的赛场当中呢，这枚金牌是来自于陈芋汐和张佳琪，他们在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当中呢一路领先，最终以363.78分获得了金牌，因此呢这第八枚金牌来的呢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现在就连线前方的记者林苑，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现场所看到的情况。林苑你好。 夏萌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让你久等了。今天你是见证了， 没关系。 今天你见证了第八枚金牌的诞生。这两个小姑娘，她们的外号叫奇袭组合，但是其实这个比赛的过程并不存在奇袭啊，因为还是一路都挺顺利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 嗯，在这边确实就像大家之前对于这对平均年龄是16岁，因为一个17一个16岁，这对可以说是少女组合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发挥，我们在赛前就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而在比赛当中呢展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也是这样。在第四跳完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领先排在第二名的对手有40多分，到最后一跳完成的时候呢总比分是363.78，而第二名310.80，这就已经超过50分了。所以整个的过程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字稳。但其实在赛后呢当看到领奖之后两个人走出来的时候，这个表情还是比较的这个冷静的，也是问他们觉得自己今天的这个发挥怎么样呢。来自北京的选手张佳琪也是说，今天可能因为是第一次奥运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些瑕疵，他感觉并没有自己和队友平时练的时候发挥的那么棒。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人家也是有内心这样的瑕疵去需要克服的，那可能在我们外人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显。最终两个人还是顺利的拿到了这枚金牌，同时呢张佳琪也是为我们北京的选手在这次冬季奥运会上拿到了第一枚金牌。两个人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稳劲儿，在比赛之后呢其实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反差。两个人显得非常的活泼，都说到这个整个比赛呀包括备战呀，提到确实会有一些紧张，但是赛后呢这种放松的感觉就让他们觉得好像这个整个的奥运会的这种经历就是非常的美好。两个人一直处于这种互怼的状态，说到他们平时作为搭档在场上整个动作的一致性是非常非常完美，简直是严丝合缝。包括他们最终登上奥运会领奖台，上冠军领奖台这一步，我们也能够看到两个人是完全的同拍同步的。就是这种默契的感觉，在这对刚刚配对一个 一年半的小选手身上，确实是已经达成了在训练的、在生活、在比赛当中都是非常的一致。但是当他们两个人交流、互相说到评价搭档的时候呢，又进入到了一种他们俩所谓的互怼模式，就非常的欢乐，也是真的非常符合他们这个年纪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活力啊。这就是我们跳水在这边赛场当中的表现。到现在呢，中国跳水的女子选手已经在两个双人项目当中呢，都是为我们获得了金牌，也是又是展现了中国跳水梦之队在这个项目上绝对的实力。 嗯，这是林苑今天在跳水赛场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我觉得介绍起来就觉得清新可爱啊。两个少女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怎么说呢，又可爱又萌萌哒的一种感受吧。林苑，你明天会去哪儿？还是会去关注这些这个泳池里的比赛吗？ 明天我还是会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跳水的比赛，因为就会再次的回到三米板的这个单人赛，明天去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赛，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呈现。就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走稳的路线吧，然后希望明天能够继续在我们这个赛场上见到我们中国选手非常稳定的发挥。 还有一个小问题，林苑，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些我们在这个奥运会当中所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或者说有意思的人和事儿。你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觉得有别于以往你参加奥运会也好、冬奥会也好的这种经历呢？ 我觉得在这个赛场当中，就这次的奥运会给我最大的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感受就是场地当中每一个声音都清清楚楚，因为这是一个控场进行的比赛，这是整个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就像我今天在跳水的现场，包括前一天前天那场也是双人的比赛，就是在比赛当中你能够非常清晰的听到两名搭档选手之间互相喊着一二三一致，就是举手然后跳这样的动作，每一组选手来自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站在他们出发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听的都非常的清晰。那另外呢，在场地当中的每一声的这个来自场边的这种加油包括像代表团或者他们的队友都会能够清晰的传达到场上。确实和以往关注的比赛的整个的气氛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有的时候在这种大赛当中，你甚至于在那个最关键的一刻，是由于现场的这种巨大的欢呼声把你引入到情绪的最高点，才甚至会盖过这个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去表现的那一刻。但是在东京好像整个奥运会的现场这种气氛呢就并不会说是非常的热烈，这是我觉得整个在奥运会里面最强烈的一个感受。 可能也让你这样的一位老记者还不太适应呢，觉得本来应该有欢呼声掌声的时候，哎，怎么这么安静？ 确实是这样。包括昨天这个体操的男团的比赛，我也是到现场，但是呢在这个现场当中确实也是整个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可是就跟别的赛场不同的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男团的比赛它是整个要在场地当中所有的项目都要比一遍，那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选手呢都是在一个项目完成之后又转换场到下一块地方。这个时候你坐在场边观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待，就是你可以随着有你关注的选手的比赛绕场一周，坐在这个不同的看台上能够近距离的去关注你支持的选手。像中国队比赛，比如说在吊环这个环节，我们就坐在吊环旁边的这个看台上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然后转场到下一项这个这个双杠，我们就转场就坐到双杠的近的地方。这是从来没有在比赛场上随着选手们也绕场一周，我们也是绕场一周式的观赛。这可能也是因为没有观众能够提供这样的便利吧。但总之确实觉得控场进行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多多少少和我之前经历过这种大赛的这种气氛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 好，非常感谢林苑给我们带来这个现场非常鲜活的感受啊。明天我们再继续进行连线吧，再会。 好的，谢谢夏萌，再见。 确实刚才林苑介绍这个是 以往任何大赛都不可能实现的。 对， 就是你记者在看台上只能够在你的记者席，你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他是人家那儿有观众啊，在观众席上呢就会有志愿者拦着不让你去。 嗯，但这次不用担心了，你可以像一个超级粉丝一样的跟着你的 idol 啊。 这时候呢就说了，就是你志愿者拦着我不让我去，为什么？因为这个看台上没有观众。所以这也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其实一方面是因为空场比赛所带来的一些特点，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看到，要看到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所存在的一些在管理上还是有问题。即便是空场进行，那你也不能让这个持证的记者到他不能够去的区域里面。 嗯， 在这个环节上，相信在咱们国内很多的赛事当中，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每一个持有不同类别证件的人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来进行活动，这才真正有利于赛事的防疫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参加过一个，我去采访过一个比赛，就是那个志愿者也是特别糊里糊涂。我说能不能也体操，也体操，体操那个，然后跟我说，我说能不能带我去这个记者席？然后呢，他就说好，就带着我去了。走着走着，突然有一个运动员从我眼前飞奔而过。 嗯， 然后我发现他给我带到那个跳马的那个场地里了，就在跳马助跑那个旁边 啊。然后这么危险？ 对，然后跟我说，你从这儿走过去，从那边看台上去就是记者席。 因为我问他，你是认真的吗？ 我说我要这儿走过去的话，所有代表团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都会打我。 好像每一届这个大型赛会啊，志愿者都会或多或少成为一个这个话题现象级的事情。 也是特别惊奇的一件事情哈，竟然他让我从那个场地里面走过去，然后从那边上看台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除了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一些细节啊，我们还要再来听一听我们记者在北京所采访到的张佳琪的妈妈。 担心也没用，因为总觉得有国家队那个条件在那儿呢，给他们提供的那么好的条件，然后又有队医什么的，我们没必要那么去担心他们，因为一切都有国家给予他们的支持帮助。 跳水，这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还是挺期望的吧，作为我来讲还是挺期望的。他们因为每个运动员都想得到这块金牌，也不是那么轻易能拿到的。 想对他说，就是奥运金牌现在已经拿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就是从零，一切从零开始奔下一个目标。继续加油吧，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继续努力下去，然后争取，如果能争取到下一个，再坚持一届，或者是再坚持一届。作为我来讲是应该那么想的。因为运动员有很多的伤病什么的哈。这要看他自己。没有大的情况下意外的话，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一行业的。我觉得因为打他接触了跳水，他还是没有反感过。 确实咱们的运动员年轻啊，听着张佳琪妈妈这个 好像就很年轻。哎呀是这样的。那也反正张佳琪的妈妈是希望她能够再跳一届，甚至再跳一届，跳两届，接下来跳两届奥运会啊。也希望北京姑娘如果状态保持得好的话呢，能够在未来的这个赛场当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当然了，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保重身体。 对。另外呢，这是给向大家介绍的今天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代表团的第八枚金牌，第七枚和第九枚金牌都是来自于射击场。在上午进行的混合团体十米气手枪的决赛当中，庞伟和江冉鑫后来居上，16-4绝杀对手，勇夺金牌。俄罗斯选手呢获得银牌。而在下午进行的也是混合团体的比赛，混合团体十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杨倩和杨浩然在这个决赛里面17-13战胜美国组合，夺得了冠军。 是的， 所以今天到现在为止呢，咱们已经是拿到了三枚金牌了。 对，第七、第八、第九三枚金牌。除了有金牌入账之外呢，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项目当中，我们的运动员也都付出了 自己的这个努力，发挥出了自己的好水平。比如说在泳池里边，徐嘉余的表现，因为他是克服了这个严重胃溃疡带来的不舒适感啊。徐嘉余呢，今天在上午举行的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是游出了自己最近两年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说获得了第五名，没有能够站在领奖台上，有点遗憾，但是这也是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好成绩，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了，一样是值得骄傲，值得我们点赞的。 嗯，我们也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齐良博啊，听听他来自于游泳赛场的报道。喂，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小齐你好，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你采访当中呢，关于徐嘉余在决赛取得最好成绩，不过遗憾没有上领奖台的一些相关信息。 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徐嘉余其实这次来到东京之后，确实身体上也遭受了一些这种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比如是克服了自己严重的这种胃溃疡带着身体的不适，来到赛场上。赛后呢，可能他自己也说了，虽然说这个没能站上领奖台有一些遗憾，但自己确实已经做到了比较好的，自己已经做到了自己能最好去做的。接下来呢，应该说他还有这个男女四乘100米的混合泳接力。那他也将和这个严子蓓、张雨霏还有杨俊轩联手去继续对接下来的奖牌发起这个冲击。其实在采访中啊，让人挺感慨的，就是徐嘉余当这个记者可能说你知道这个他的妈妈说要给他做他最爱吃的这个番茄炒蛋和老鸭子时，这个应该说大男孩是在我们所有记者的面前都应该说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而且应该说这个徐嘉余自己形容，他说可能在接受采访或者说我对外所展现出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或者说是看似这个很开朗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可能就像东京今天的天气一样，出门感觉阳光明媚，但其实可能不久之后即将就下起这种阴雨。所有的这一切他可能给外人所展示的都是他最好的一面，但是他自己所能承受的或者说他自己所承担的这些心酸，我觉得他不会去和任何人去这个分享，可能这就是一名运动员可能所要承受的这些的压力。所以说我觉得作为这个徐嘉余来说的话，成绩上可能这个虽然不是说能达到一个预期的这种效果，但是我真的觉得对于其实包括徐嘉余在内所有的运动员能够站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那我们作为不论是媒体还是观众，我觉得都要给我们的中国选手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嗯，小齐，那么这是你今天在泳池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比赛啊。徐嘉余也是给你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有个话题，刚刚其实也问了林苑，就是想问问你们在前方的记者，你们在前方进行采访报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儿？是有别于你们以前采访其他这个运动项目也好，或者大型的这个体育比赛也好。 比较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其实我昨天在这个现场， 滑板，应该是昨天去滑板是吗？ 对，我昨天上午是去的这个滑板，然后下午是去的这个体操的这个男子团体赛。说两个吧，一个是在滑板这面的话，就是感觉这个，因为这个是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其实在比之前，我们可能这个作为媒体记者业务学习，我们会学习很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关于它的这种规则呀、评分啊、包括知识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是说我们需要准备的。但是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我们这些媒体朋友其实还是挺感慨的，觉得这个项目可能跟自己想象的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我们会觉得滑板这个运动这个项目应该是很潮，年轻人很喜欢，但是呢这个真正看它比起来，发现它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活泼一些。可以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昨天的这个决赛中，这个前天的这个决赛中之前的这个预赛中啊，甚至有选手在滑板的时候是边滑边拿着手机自己这种就是连自拍，可能也是拍一些，对，这个是可能这个我觉得可能除了滑板这个项目啊，应该其他一些项目我确实之前没有在赛场上能够见到。你说这个比如颁奖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其他的时候，你说有自拍，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有就不是说非常罕见，但是说在比赛中选手们就能这么放松， 去享受这个比赛，我还真的觉得是挺让人这个感慨的一件事。然后另外就是当那个巴西的一个小姑娘应该是滑完之后，应该我们就在那个比赛的这一面，然后她确实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动作，我们给她鼓掌之后，小姑娘就对着我们就跳起了一段这个舞蹈啊，然后也是感觉非常的这种活泼。所以说这个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那说说晚上的这个体操的话，在体操的现场，我们是看到了就是我去找到了这个有拉起一面这个国旗，就是中国的国旗。那因为这回东京奥运会是没有观众的，所以就是来到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应该都是一些像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包括可能一些媒体记者等等，就是相关和奥运相关的这些人。那我去了解了一下，那他其实是这个应该说是国际奥委会top 赞助商里面的其中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是中国的企业，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是哪家。那他也说这回来到东京奥运会，这个主要是一个是来这个通过东京，这个站在东京看北京，通过东京奥运会上了解到的，或者说这个提供的一些服务，能够在即将半年之后举办的北京奥运冬奥会上能够有更好的这种服务，然后再加以这种改进。我们也这个在未来几天吧，应该是和这个顶级赞助商的这个赞助商团队去进行了一个采访的邀约，然后会之后呢会让他们具体来介绍哪些服务可能在冬奥会上，在东京奥运会上，包括在未来的冬奥会上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好，很感谢小齐给我们从前方带来这个鲜活的介绍啊。我们下次连线再会。 刚才这介绍也很有意思，是吧？比着赛呢，拿着手机跟他自拍。 这可能就源于他这个滑板运动本来就充满了这种街头文化嘛。 但是这个参赛的装备，裁判没有要求吗？ 就比赛的时候不能带手机是吗？ 反正我知道，你像篮球、足球，他肯定不让你带着手机上。 他可能不是手机，比如说是一个那个就是小的那种摄像机。 那这个篮球跟足球也不让你带着摄像机上去， 人家不是新项目吗？ 所以呢，这就是新兴项目，它有自己的规则，是吧？比起赛来，跟我们以往所习惯了解得到的，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刚才我看也有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有家里人说了，我掐指一算，今天晚上还会有金牌。 哦， 后来我想想，那剩下的那可能就是不是女子？ 体操女团 团体，但是女子体操团体呢，总体来讲恐怕难度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哈？一会儿我们也会尝试着连线我们前方记者，为大家所带来分析。当然，在今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代表队的比赛，一些重点的对手，我们也要共同的关注。在今天的网球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在中央球场展开的第二场比赛，二号种子日本名将大阪直美68分钟就以1-6、4-6不敌捷克选手万卓索娃，爆冷出局。这个也确实是引发了在日本的球迷群体当中的一番大讨论。 对，他们那儿的这些网友们啊，或者有些键盘侠们也在对于这个大阪直美进行评论。 全国的键盘全世界键盘侠 都差 不多。 都差不多。来看一看当地的这个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些人就是还真是冷嘲热讽了一番，说感谢你辛勤的工作，这就是你比赛的魅力所在吗？还有说你看来最终这个火炬手的选择还是个错误的啊。可能就是因为当了火炬手才无法专注于比赛吧。另外还有说这个大阪直美的一些伤病问题的啊，在质疑他做火炬手这个问题上呢，也是大家进行了一个大肆的讨论。也有当地的网友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是最后的火炬手？我希望最终点火的选手，都是曾经的金牌得主或者真正能为日本体育做贡献的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不是广告接太多了啊？这个综艺上太多了。火炬手呢，或许还是应该选择一些，他们的意思就是德高望重的选手比较好。 另外呢，在今天的篮球赛场当中呢，奥运会女篮赛场，美国女篮是81-72击败了尼日利亚队。由于双方的实力其实还是挺悬殊的，这场比赛一开始认为没有悬念，但是美国女篮呢开局并不顺利，第一节17-20落后，直到第二节打出了一波小高潮之后呢，才将比分反超。最终呢是美国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而在另外的一个三人篮球的赛场当中啊，之前保持全胜的美国女篮竟然是爆冷输球了，爆冷输给了东道主日本。这样呢，日本是5-2， 拿到了排名第四这样的一个排位，而美国呢也是首场败绩，他们六胜一负，最终是排在第一位。 嗯，那导播示意现在李维的电话已经在线上了，马上连线李维。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维今天晚上是去这个体操女子团体的决赛对吧？ 今天是，现在我已经在这个有名的体操馆了，来等着这个比赛的开始。因为这个体操确实是在日本啊应该是很受欢迎，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赛，再加上今天包括俄罗斯奥运代表团，包括这个美国的东道主日本，还有咱们中国，所以今天现在这个新闻工作间这个记者还是人挺多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都在关注这个女团的比赛。而且刚才我们也是提前到了去排号，一会儿在七点半，就当地时间七点半要有一个抽签仪式来抽取这个采访权，其实这个也是挺新鲜的一个事儿。 是，正好我们今天也聊到了说这个东京奥运会上你觉得有意思挺新鲜的事儿啊，那你这也算一件要抽签去进行采访。我们在家里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看到有朋友就说掐指一算今天晚上会产生咱们中国军团还会有金牌入账，那么看一看今天晚上能够产生金牌的应该也就是体操女子团体的比赛了。是不是像家里人所预料的咱们这个夺牌有优势呢？ 我们夺争取奖牌吧，我觉得可能拿金牌难度实话说是很大的，因为确实我们在通过资格赛看的话呢，俄罗斯是排在第一，美国排在第二，他们的这个资格赛分数都是170-170，那我们是暂时列在第三，是166，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差距的。那今天如果我们的姑娘们稳定发挥的话，我觉得能够进入前三拿到奖牌应该是希望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这四个选手啊，卢玉飞，包括我们的唐倩静，包括张锦，以及那欧玉山，应该这四个人都是很年轻的选手，所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大赛，包括这五年来啊，其实我们这个比赛也很少或者没有什么国际比赛，尤其这两年的疫情的原因，所以说小姑娘们在这个赛场上能不能稳定发挥，我觉得反而会卸下包袱吧，去冲一下这个金牌。当然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体操比赛最怕的一点就是失误，或者说在这个场上的不稳定。所以说今天看看我们的几个小姑娘能不能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或者好消息，至少吧我们先拿到一枚奖牌。我们也看到昨天男团的比赛当中确实我们遇到了这个压分的这种情况，或者一些情况意外吧，但是我觉得今天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之后，小姑娘们也会做好这种心理的准备，或者说至少能够把自己的真实水平发挥出来。那至于结果，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体操我们是在慢慢的恢复和重新的崛起当中，那这些运动员需要在这个场上通过各种比赛来积累经验来证明自己。 是的，李维，那么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小话题当中啊，说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哪些这个有意思的事儿、新鲜的事情？就你目前采访到现在跑的那么多个项目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深刻的新鲜事儿？ 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吧，但我觉得确实这次东京奥运会，因为没有观众，没有这个就是现场的这种加油声嘛，我觉得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这种精神上、感官上的刺激还是少了一些，但是，应该说在每个赛场都会营造不同的这种气氛，来让运动员调动他们这种情绪，或者保持他们在场的这种稳定性。比如说我现在马上要去采访那个体操馆，它应该是以蓝色为主色调，我觉得在体操上需要稳定，那蓝色可能会让人更加的心情平稳一些。而在这个女排，去这个女排现场，这个红色是真的很正、很漂亮。所以说让运动员可以调动他们这种情绪，再加上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在这个女排的现场，这个放的这个音乐，比如今天我们中国队，在每次得分或扣球之后，现场会响起我们熟悉的很多音乐，比如说小苹果，比如说这个最炫民族风，包括这个卡路里，还有这个西游记，我觉得这都是这次奥运会吧，因为没有观众，特别准备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也是对整个比赛的一个活跃，包括通过电视转播，包括我们在现场这些采访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团部的人员，其实听到这些、看到这些之后，我觉得都是一种气氛的营造吧。因为确实这次没有观众的奥运会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我相信可能对于运动员来说，真的也是挺难忘的一次这种奥运的经历。 好的，非常感谢李维的介绍，保持联系，再会，李维。 好的，也谢谢李维啊。我们在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奥运赛场当中的新鲜事，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三大球的话题。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 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刚才呢也和我们的三位记者连了线啊，我们的三位记者呢也分别就自己采访的项目跟大家呢做了介绍，而且也都说了他们经历的一些新鲜事。 是这个奥运会当中啊，我们今年在东京看到了一些新的项目，像这个昨天林苑他们去的这个滑板啊，包括还有后边冲浪啊、攀岩啊等等，当然也有些新设置的小项，比如说这个射击赛场当中的这个混合团体，这都是属于新鲜事儿。当然了，这个场外肯定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如果大家我们在这个上网刷手机的时候，如果也能看到相关的一些消息的话，觉得有意思的话啊，也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当然了，三大球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聊起来。女排和这个女足都已经亮相了，今天晚上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女篮的表现。 其实另外呢，国安4955也说哈，今天晚上虽然是有中国女子体操的团体的决赛，但是呢她最终还是要选择去看女足啊，说要今天呢会不会她认为啊咱们这个话题当中一个新鲜事出现在女足的赛场上。也看一看咱们的女足姑娘们在贾慧娟指导的带领之下，哎，小组赛的第三站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当然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有很多新的项目，新的项目呢也有一些新的规则，也同时呢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新鲜事。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呢请进北京晚报的著名记者黎哥老师啊，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这些新项目和新规则。喂，黎哥老师您好。 哎，王毅你好。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啊也提到了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会有很多新的项目，当然有一些新的大项，比如像三人篮球，比如说像滑板、像攀岩啊、包括呢 冲 像冲浪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其实在下一届就是3年之后的巴黎的奥运会当中呢还会有街舞，越来越多的新的大项进入到了奥运会的大家庭。同时在一些传统的项目当中，比如说射击啊，这也是非常有传统的项目了，对吧？应该特别早的时候第一届是吧，顾拜旦就把这个射击项目是不是引入到了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但是在这一届当中呢出现了混合团体这样的小项，在决赛的这个赛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赛制。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两个现象？ 首先啊，这个作为百年的奥运会啊，这个它自身也面临着一个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吸引年轻一代人的这么一个任务啊。我们看到这次就像王毅老师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新增的项目，它现在主要用两种形式来体现出来。第一种呢就是纯粹增加一个以前奥运会中完全没有的一个新的项目啊，你刚才说的比如滑板、攀岩、冲浪、下届巴黎奥运会的街舞等等，这就属于完全增加一个，原来奥运会大家庭正式竞赛序列中是没有这些项目的。但是这些项目呢是为当下的这些九五后啊、00后啊这些年轻的啊全世界的年轻人所喜欢，而且它的市场价值、市场的号召力也相当可观。所以呢这国际奥委会为了让年轻一代还仍然像过去那样啊把奥运会视为一个最高的运动殿堂，那么就必须要与时俱进，把这些 在年轻人中啊特别实行的一些新的项目啊引进到奥运会大家庭。但是另外一种新增的方式，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射击一样， 嗯， 我们知道啊，就在上一届之前的几届奥运会中，国际奥会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奥运减负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奥运会，我们看仅以这次东京为例，它就有33个大项，229个小项，所以它这个项目非常庞杂。应该说，现在承办一届奥运会对任何一个东道主而言，这个比赛的规模都已经到了难以承担的这个地步，所以国际奥会这个多年之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他已经早就定下一个标尺，就是既有的这些大项之中不能再有任何的增项，那么又要有一些变化，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增加一个项目就要取消一个项目，哈，总数不变，但是呢子项目要让你这些所有的大项还是要变一变，因为他也既面临着一个国际奥委会要在年轻人中要受欢迎，同时也要推动这些传统的大项啊，历史很传统，从第一届奥运会都有，但是你们自身也得适应形势的变化，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这是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从这届奥运会中，国际奥委会最近又很重视男女平等的这么一个话题，从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能看出来，基本上啊所有的代表团地区出场的时候都是男女两个运动员共同高擎着一个国旗。那么在项目之中呢，我们它也体现了这个原则，设计中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这个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对吧，还有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那么很巧的就是中国射击队，我们看在这两个新兴的项目上都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说明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国一些优势的项目中是欢迎国际奥委会在这些传统大项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啊，不管国际奥委会这个新的变化中它定了什么样的原则，但是我们适应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实际上呢，一些从小项的这个具体的划分上是吧，你如果实力足够强大，因为这些小项呢都是在各自的这个项目的联合会，比如说国际社联，国际社联呢它可能之前它有自己的一些改革和尝试，而且国际社联一旦到这个射击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它的项目分布肯定会更多，要远远的多于奥运会这样的项目，大家呢也是可以通过各自的这个单项体育协会来适应比赛的节奏，就比如说这次射击比赛，刚才像您提到的，可能为了更多的突出男女平等方面设置了混合的团体项目，但是在比赛的赛制上其实也做出了改变，从上一届奥运会当中咱们也看到了，在射击的决赛当中引入了淘汰制，引入了这个可以播放音乐，那么在这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又采用了这种不计环数计小分的这样的方式，16分制，然后最终获得冠军，它一些赛制的改变是不是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要推动这个传统非常传统的项目和现代的收视习惯，现在的这个大家的观赛习惯呢相融， 要节奏快一点。 嗯， 对，没错，你说的这一点观察的非常准确，就是这次它不但增加了射击的这个男女混合的这个项目，取代了原有的，你比如说这个男子50米手枪慢射这个项目， 嗯， 我们看谈到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们夺得了这个冠军的庞伟和江冉鑫这两个运动员差的岁数非常大，江冉鑫是一个00后，21岁，而这个庞伟啊，这个今年已经35岁了。那么这两个人一老一小，对这种新项目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庞伟而言，他虽然拿到了冠军，但是当记者问到他对这个新兴新设这个项目，包括规程上是不是适应，是不是喜欢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明确的 no 啊，不喜欢的这个答案。为什么不喜欢？他说得很明白，他不喜欢就是因为他从一入行搞射击开始，他就盯的主项就是男子手枪50米慢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增加了这个混合10米气手枪这个团体之后呢，就把他这个心爱的主项从这个奥运会的射击子项中给拿掉了，所以他非常的惋惜，非常的不舍，但是他同时也承认他跟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女生是吧，这个江冉鑫合作，我们看他拿到了一个这个新设立项目的金牌，因为在他此前的那个个人单项中他只拿到了一块铜牌，而且他认为那个铜牌拿的还是比较有运气，而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整个晋级的过程之中啊，在关键枪的时候他的一些 表现更好的这个外国的对手出现了一些啊不应该有的失误啊，他说等于让他捡了一块铜牌，并不是他自己都觉得并不是让他信服，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参加奥运会他那个人单项中成绩最差的一次，但是他这个要想拿一个过硬含金量充足的金牌的一个愿望，就在这个新兴的这个混合团体项目中，在这个小女生的这个共同的联袂之中啊，这个实现了，所以他又觉得感谢啊国际奥委会在射击项目中呢出现的这个新的变化。那至于规程的变化，确实我觉得也更加的好玩，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刺激，因为它是两两抢分制的，对吧？过去射击选手这个项目进来以后，所有进入决赛的八名选手，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的话，他都是十环，或者说不是十轮或者多少轮打完之后，大家各记各的总名次、总环数，那么总环数高者自然就是冠军、亚军，这个第三名依次排下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两两打，末位淘汰制，打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今天他下午他这个跟的就是美国啊一对男女的混合团体进行决战，那么谁先打到十六分，谁就拿到这块金牌。我们看整个在下午的进行之中，我给他做了一个统计，总共他们打了有十五轮之多啊，最终呢是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还是以17-13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悬殊的比分战胜了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赛程看上去，我觉得比原来那种显得更加的有对抗性，因为过去十个人站在那里，你其实有的时候懂的人还能知道，要不懂的人有点看的有点一头雾水。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啊，这边是中国队，这边是美国队，就跟咱们今天上午10点钟那个中美女排的那个小组赛对决一样，一目了然，对抗性十足，非常的刺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改变会大大增加人们对既有射击比赛的那种传统的印象，就感到哎，射击运动、射击比赛也既刺激还这么的好玩，这么的新鲜。哎，我觉得这一点目的，通过这次的改革、这次的变化，我觉得达到了。 好的，非常感谢李戈老师为我们的解读和分析，谢谢您。 好的，再见。 刚才呢，通过李戈老师的分析，其实大家也能够了解到，现在的奥运会啊，在减负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加速。他要把所有的项目的速度都加快。比如说你乒乓球，国际乒联，他在改革自己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在加速。他达到了11分制，是吧？这就是更加适合这种短节奏比赛的观看习惯。包括呢，你说羽毛球也在改。包括再早之前的所有的项目的改革，比如说排球，那。从之前有这个发球权交换发球权到每球得分制，对吧？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打的节奏更快，更有利于在转播当中呢观众的观看。 更能够把这些年轻的观众们给留住了啊。增加那么多新的项目，也是希望去增加年轻人对于奥林匹克的关注。所以去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除了这些新项目和新规则啊，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呢，还有一些新鲜事儿啊。其实前两天呢，看到就一开始咱们就不断的在报道，就奥运会赛场当中这个他们所谓的环保，是吧？用这个纸床 ， 纸床， 说这个纸床怎么如何的结实。我记得这个奥运村开村的时候，就还没有开幕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国外的运动员拿手机拍他们在床上各种蹦跳，然后那个床还纹丝不动，质量挺好。但是没想到就这一切就败在了一杯水下。 对，前两天呢有一个消息，我也是看了一个这个运动员自己发的社交媒体啊，说训练回来之后一回屋，发现这工作人员正在往外抬这床架子啊，怎么回事，把床架子抬走了。后来说这床架塌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水洒在床上了。水洒在床上之后呢，你这个被褥倒没什么事儿，这床架子一沾了水， 那是纸做的吗？ 这纸扛不住了， 哎， 就呕了，这床就塌了，就给他换一个新床架。所以这么一看，这个是环保，但是呢安全系数还是不够。所以咱们那个举重选手李文文对吧， 他就只能睡地上了嘛。 他就是300斤左右的体重，他说那我这不靠谱，我还是踏踏实实睡地下。 我就别给组委会添麻烦了。 这是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一些设置，可能也很有意思，这以往大赛当中不常见，是吧？这个床也不够大，然后呢床也不够结实。另外呢，在这个参赛项目当中，也有几个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像今天进行的女子铁人3项的一个比赛，来自百慕大的选手达菲夺得了 历史上首块奥运金牌和第二枚奥运的奖牌，这是仅有 6.4 万人的百慕大，它也成为了奥运夺金的最小的国家和地区。 嗯， 6万多人就能拿一块金牌， 效率也够高的 啊。 嗯，而且呢，这个达菲还没有教练， 嗯， 也没有这个车的自行车的技师， 嗯， 等于他没有什么后勤保障的团队，可能他自己就来了。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也没有完赛。2012年奥运会的时候还撞坏了自行车，获得第45。2016年他拿到了3个冠军，但是在里约奥运会上呢，没有拿到好名次，获得第8。嗯，在今年这个东京奥运会上倒是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成绩。 百慕大就是提到这个地方，我最先想的就是 百慕大三角，那个什么神秘区域吗？ 哎，小时候看过那电影， 嗯， 那个电影里边有一个嘴角流着血的小布娃娃， 嗯， 哎，小时候留下了这个 童年阴影， 对。 是的，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今天看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大姐，奥地利的 公路自行车 啊，对。 哎， 他其实也没有保障团队，他一个人就带着车就来了。 那个更厉害， 对 啊，那个咱们前两天我看了有一个报道啊，说什么拿的奥数，咱们中国的有这个学生拿到了奥数的冠军， 嗯， 在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当中满分拿到了奥数的冠军。我觉得匈牙利的这奥地利的这位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冠军， 人家是数学博士， 数学博士， 正在 奥运冠军， 博士后， 是吧？数学博士，奥运冠军， 嗯， 人家那也是奥数冠军。 对，他这个有正当职业，不叫正当职业，有这个平时的正经职业的啊，是大学里边的数学老师， 嗯， 正在攻读这个数学的博士后。 对，据说呢，他这个所有的训练呀，所有的一些包括饮食啊，都是自己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算出来的， 嗯， 也是没有团队啊。 说在今天我今天小红花给的就是他， 哦， 啊，所以我还看了一下他呢，说他最快的时候啊，比后边的这个大部队要领先2分钟， 嗯， 就是大部队其实不知道前面还有人在领旗。 就我一直就很诧异这个事情， 嗯， 是吧？因为参加这种大赛经历很多了， 嗯， 领旗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先导车， 嗯， 然后呢有个摩托就跟着他，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他前面怎么没有摩托， 对吧？是不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团队包括转播团队，那你这摄像你得去拍那个最前面领旗的人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他太快了，领旗都跟不上。 就是，如果说没有先导车， 嗯， 没有转播，那你怎么确定他走的那个路线就是对的？ 嗯，我觉得他可能这场赛事没有安排转播，但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摄像去进行记录吧。 就是如果有摄像进行记录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摄像他会骑着车去拍第一名， 嗯， 然后回来拍第二名，嗯，那如果这个车是从前面回来的，第二名一定知道前面还有车，那也就是这摄像一直跟着拍这荷兰的这个，拍着一直在拍第二，连摄像都以为这个第二就是个第一， 或者说他们有两路这个摄像团队啊。嗯嗯， 反正就是挺诧异的一件事情，对吧？竟然是没有人理这个第一名， 嗯， 第二名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在那庆祝。 对，其实人第一名都已经在那歇了有1分多钟 了， 嗯， 这也是一个挺奇葩的事情啊， 嗯。 另外呢，在这一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刚才咱们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科索沃是拿到了2块金牌， 哎， 咱们也家里人也说科索沃这个，柔道还是挺厉害的哈， 嗯， 拿到了2枚柔道的金牌，57公斤级的选手吉亚科瓦和48公斤级的克拉什尼奇，这是科索沃的，其实柔道水平非常高，一共11个运动员参赛，现在呢就拿到了2块金牌， 嗯 嗯，180万的人口， 啊，也是太高了， 嗯 嗯， 1万平方公里，这地方也确实比较少， 嗯， 但一说到这个科索沃，我首先脑子里想到的是埃尔顿·费祖拉乌， 嗯， 啊，曾经咱们国安队的外援，咱们是以瑞典国脚的身份引进的，后来呢他就代表，他不代表瑞典踢了，他就代表科索沃去踢比赛去了， 嗯，想到科索沃我总会想到一些这个 战争 之后的这个创伤的画面啊， 嗯， 有一些运动员甚至是这个自己独自来到奥运赛场当中，那一份坚持的画面还是会感动很多人 啊。风中的旅行也说了，说这床是环保，但是它废纸 啊 那不是环保用纸吗？可回收再利用的， 说这个 排出去之后还能再用，还能再各种回收利用的。 对，说这个床架和床板在奥运会比赛结束之后呢，就要重新在这个打碎啊，重新再进行二次利用， 嗯， 风中的旅行提到百慕大了，说那可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嗯，唯有战斗还说百慕大的钞票特别漂亮。 我还真没见过这个百慕大的钞票， 说 好像画儿一样 啊、 哦。反正那钞票能花，我都觉得像画儿一样， 都好， 都好、哎， 都好， 都好看。 嗯，还有这个四九城在聊女排，他说女排高大的弱点就是移动的速度太慢了，速度慢啊， 嗯、 这个也不像前几年这样，嗯，年轻不太明显，嗯、这个现在速度慢这个短板就更加暴露了。 哎、你看一说这科索沃、嗯，张八爷说了嘛，国安民宿、埃尔顿、费祖拉乌、啊，你看，你看我们这个 都想到一块 儿去了，国安的球迷瞬间都想到了这个名字， 嗯、 是吧？啊， 嗯，微信这边、微博这边也是在开通之中的，大家别忘了哈。 嗯，但是说到这个比赛的转播速度啊，包括转播的一些制度的调整，没有战斗他也提到，就是射击现在啊，有点看这个射击比赛就跟看那个综艺大片里边那 PK 一样， 嗯、 刺激啊， 这就达到目的了、 哎、 啊，这就达到这个国家委会的目的了，这吸引你去看，嗯，不至于看得太沉闷。 啊，对，而且呢现场又有一些音乐，其实包括沙排，今天呢咱们的沙排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首次亮相，也是顺利的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嗯、 也是祝贺咱们的沙排姑娘。沙排比赛在现场看也特别好看， 嗯， 这个尤其是就天好的时候、 嗯、 但是这两天可能困难点，这两天东京要下雨， 而且说这个现在天气很闷热、 嗯、 现场的这个湿度能达到90%，这 是 非常让人难受的。 但是天好的时候，这个蓝天白云啊，白色的沙子，这沙子都是专门引进的，像咱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专门引进的沙子、 嗯、 现场呢还有 DJ 给你放着音乐。 嗯， 我记得那次去看的是亚运会的那个沙排比赛，还有吉祥物在边上给你表演， 嗯 啊，就是带着大家跟那儿一起玩，真的就像是一个 盛会， 哎，就是一个大 party， 嗯 啊，就像咱们这个滑板比赛当中，运动员自己带着录制设备，有家里人说了嘛，就包括这街舞，说这街舞就算是个艺术吧， 嗯、 这怎能算是运动呢？ 何道说这是乱跳舞吗？ 啊、 当然不是了，人有技巧的， 艺术体操它也是个艺术， 啊、 是吧？花样游泳它也是个艺术，它就是把艺术和运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 说文体不分家嘛， 嗯 嗯、还有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说女子沙排还可以看看美女 啊， 嗯， 男子沙排还可以看看帅哥， 就是 啊， 嗯， 因为今天呢也看了一个朋友转的朋友圈，就是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这些身材非常好，然后呢长相又很漂亮的男女运动员， 嗯， 特别养眼的特别长的一组照片， 嗯， 各个国家的，包括游泳的、沙排的、田径的，确实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就是能够感到这种力和美的有机结合。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庞伟了 啊， 就是2008年看他的时候那个背影啊，嗯，是那样的。然后今年看到他那个背影，好像又就是吹起来了一点儿、 啊。对，射击这个项目和这个在跑道上比的项目是吧？还在泳池里比的项目 不太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的，不太相同。 嗯， 那当然呢，在今天呢，除了我们所关注的奥运会的比赛之外呢，还有中超的比赛也已经进行了、 嗯、 啊。咱们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中超目前的这个比分的状况。在6点钟开始的中超呢是有2场比赛的。目前为止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重庆两江竞技是2-0暂时领先于广州城啊，这也是挺意外的一个结果。在另外的一场比赛，深圳是3-0领先于青岛，青岛最近的状况不好，这个比分呢也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是在今天正在进行的2场比赛，还有在晚间8点钟开球的广州和山东泰山的比赛，这也是在广州赛区的一个强强对话，以及河南嵩山龙门对阵沧州雄狮的比赛。这是今天4场球。明天呢，苏州赛区到现在还不太知道他那边的天气状况啊。 嗯、 据说呢，我了解了一下，跟队里面沟通了一下，说现在好像还下着雨，基本像中雨。 嗯， 但是呢有一些风比前2天稍微好点，明天呢希望这个雨能小一点，风能小一点，比赛能够正常的进行。 嗯， 明天呢咱们北京国安队将会面对上海海港，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吧。 嗯嗯，那回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这边来，唯有战斗给我们发来了百慕大的这个钞票，一只很可爱、 嗯、 很漂亮、栩栩如生的小鸟，应该是他们当地这个特有的品种吧。 哎，你看这个鹏就说了，公路自行车呢在咪咕上有转播，说这说领旗和大部队 都有跟踪的转播车，那就证明这个后面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感觉上出了问题了，是吧？明明前面有车，自己不当真，是吧？ 是，风中旅行说，既然说文体不分家，那你们知道历史上跑得最快的运动员是谁吗？ 啊，这脑筋急转弯是吧？这个小孩都知道啊。 我就说是博尔特了， 哎，就曹操呗，是吧？ 没错，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那说精彩冬奥会，我们精彩冬奥会也马上就要到了。 是的， 哎，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最后，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精彩冬奥会，来了解咱们北京冬奥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话题。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可持续性计划提出了可持续向未来的冬奥愿景，确定了创造奥运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典范总体目标，提出了12项行动、37项任务和119条措施。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可持续处处长刘新平表示， 这是我们可持续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是围绕着可持续计划的实施，我们要发布阶段性的报告，我们叫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碳报告。这个呢，从今年年底开始到明年以及到赛前，我们可能都要陆续发布几本报告。这些呢，会把阶段性的成果跟大家公开。 在首钢工业园区，北京冬奥组委从2017年上半年入驻到今年1月，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完工，2年多的时间，这座百年工业遗址实现了火与冰的转换，正在成为冰雪运动新地标、网红打卡地，未来也必将成为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遗产。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咨询与建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赵英刚表示， 相信呢，我们经过呀共同努力，经过呢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冬奥组委的呢努力协调下和社会的积极参与下，我们冬奥会的可持续工作一定呢能够做得更好，一定能为成为呢就是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个典范。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在重要历史节点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筹备全程秉承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可持续性精神。冬奥会不只是电视画面上的争金夺银，也是一个将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通过个体发展和完善，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所以可持续性发展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一样，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一定会让我们的未来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预计今天夜间还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慢行。未来3天多降雨，请关注临近预报，注意防范。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